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医园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买趁手，记得嚟啊！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大家好，翻到嚟逢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嘅时间啦。咁今晚系直播嘅，好难得啊。咁其实系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咪直播咯。 都系直播。 今日系6月30号啊。咁啊，听日就系七一啦。其实都唔系啲咩嘢嘅，即系七一对于我哋嚟讲系港商嚟噶嘛，即系严格嚟讲。咁啊但系就即系我哋推动紧五区公投制憲运动啦。咁啊，听日嘅话，咁我哋都系要落去嘅。落去嘅最主要係做咩呢，就係、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啦。但係我哋又相信嘅就係我哋嘅支持者又未必去會去七一喎。咁呢個係好矛盾嘅情況喎。但係七一呢又按往年嚟講呢，就係、是、集中係香港嘅休閒式嘅民主愛好者鍾意去嘅家庭活動啦。咁所以聽日呢都係即係面對一個好政治現實嘅考慮呢，我哋都係要出席嘅。咁我頭先呢喺呢度美樂出面嘅，唔係呢度唔係美樂，普羅呢，普羅出面嗰個洗手間呢撞到阿陳雲老師㗎嘛。咁佢同我講，佢同我講，我話陳老師點解你而家呢個時間上嚟錄音㗎呢？ 我叫錄呢個本土論壇。 本土論壇 禮牌嘅， 係呀禮牌呀，但係佢話啱啱落啊，好彩講得切啫。我啊，咁點解咧？咁啊，頭先陳雲老師咧，佢哋響新東地辦咧執物資，佢人生第一次七日七日遊行，咁啊有少少 佢都係佢去街站啫，佢唔係真係話。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即係第一喂去街站都係啫。咁往年我都會落街站啊。咁啊，陳老師佢嚴格嚟講 係，即係2003年佢都冇落去考察噶。 我谂啊，我又冇听佢真系咁讲，但系我记得佢一直讲嘅就系佢系真系冇去过七日， 系 系啦，咁啊，而且系第一次七日系摆街站，咁所以即系大家系要多多支持。我问佢喺边度啦，佢话佢应该会喺呢个鹅颈桥底，咁啊，系啦，咁啊，听日应该会见到我哋噶啦。我自己咧就响，纪利佐治街，大家知唔知纪利佐治街喺边啊？即系嗰个嘅铜锣湾嘅 E 出口咧，就向呢一个天后方向行，就系、是、维园出入口位嗰度，即系黄室堡嗰条路啊，嗰条街嗰度咧就系、是、我都唔知点解我向嗰条街，但系有少少唔开心，因为 会撞到好多你唔想遇见嘅人， 全部嗰班嘅牛鬼蛇神都喺条街上面 嘅。我哋先系极度冷感啦，真系，太多我唔想再见到嘅人。 喂，我今日呢，因為我今日晏晝都係要去銅鑼灣嘛，我已經喺條街撞到嗰班人啦。 係啊， 即係已經係即係插定啲旗啊，霸定位啊咁。即係我感覺咧係好點講咧，有一啲無奈，但係又覺得唉，即係香港搞成咁。即係香港人有自己有責任咯，你年年七一嘅，咁你出嚟行一行，咁咪當係一個春秋二祭。咁當然你話對於即係唔同政黨嘅支持你可以嘅，但係事後你行多一步監察佢哋嘅表現先得㗎。譬如舉例，何俊仁呢條友，喂啱啱佢係即係公開發炮向全世界，唔係全香港醫生唱住近乎向全香港醫生作對嘅喎，即係佢係就住嗰個嘅即係醫療改革嘅嗰條條例草案嗰、那個醫委會。喂，嗰樣嘢嘅話，咁你冇可能嘅，即係你係作為一個民主派支持者，你係會理解點可能佢會係有個咁樣嘅發言嘅。除咗佢除咗佢冇咯，理解唔到喎，我完全真係純粹理解唔到點解何俊會咁樣一個發言。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講翻轉頭。聽日都會見到大家噶啦，咁啊，聽日見面啦。咁我哋晏少少，聽日晏晝大概六點鐘嘅時間咧，咁啊，我哋要公民同埋保羅政治學院啦，成班嘅手足啦，就會響呢一個嘅灣仔循道衞理咧，就係、是、有一個嘅升旗嘅儀式嘅升旗嘅活動嘅。咁啊，同樣嘅就係、是、都係藉住呢個機會，都係宣傳翻整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理念啦。咁我哋幾位都會落去嘅，係啦。咁啊，到時聽日見啦，就。系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咁啊，今晚第一节咧就系、是、 就唔系讲民主回归住嘅， 唔系系啦，我哋 都系少少半特备啦， 半咩半特备啦、 啊。因为嗰件事其实相当重要下，又唔可以唔讲嘅。 就系、是、关于英国脱欧公投， 亦都系我哋呢两盏明灯嘅一个结节。事后检讨咯， 唔系我谂相信好多人要事后检讨嘅，即系有一啲一种忏悔嘅感觉 啊。我哋即系之前嗱，我同阿近都系倾向之前都觉得系脱欧唔成功嘅。 喂，你就喺个热血啲节目讲出嚟啦，结果就俾个即系网上嗰啲逆向思维谂咗，不如你就倒。 开麦之前啊，佢自己都话啊，应该唔得噶啦。跟住我哋节目嗰阵时候啊，唔系，我哋都觉得唔得。吓咁啊，咁我觉得得啦，咁佢先咁谂。 即系晒劈啦， 系啊，先晒劈噶嘛，先晒劈嘅。喂，但系呢个赌赢咗咧，其实纯粹系一个冇喎，纯粹系即系买大细咁嘅感觉。从当时你话即系事后做啲分析嘅话，咁当然可以好多可能性嘅分析啦。 刀仔锯大树。 系啦，即系你话当然刀仔锯大树。 用好正路嘅分析系冇可能会赢到。 冇啊，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 当然。有时候我哋去评价啲海外政治嘅时候，少不免将啲会落嗰啲套板印象入边咯，即系嚟英国人嗰个好理性嘅。 唔系咁呢一个， 同埋冇耐前嗰个苏格兰公投都系一个参考嚟噶嘛。 嗯， 你去到一啲根本去改变你生活方式，即系涉及翻从根本改变你生活方式嘅公投，通常你都系决定嘅维持现状会稳阵啲咯。 唔系我哋咁，你呢个有一个预期或者一个预设嘅话，咁样合理嘅。即系对于我哋嘅印象嚟讲，英国人佢哋系即系阿近讲紧好理性系咩咧？就系、是、会好衡量嗰个嘅得失啊，嗰、那个利益嘅估算都系好清楚。你会冇谂到原来英国都会出现个好似类似个 Donald Trump 嘅一啲癫佬咁但系 其实嗰个又唔系癫佬嘅， 但系唔系癫佬嚟。 但系即系后续发生一啲事啊，发现咗即系件事系。系真系几儿戏啊！即系例如英国独立党嗰个人话过话，如果脱欧城市系可以悭到一笔钱去改善医疗嘅话，而家我哋从冇个呢个咩嘢嘢啦。 咁呢个其一啦，同埋啱啱嘅就系即系有一个好大嘅争议啊，亦都掀起整个英国舆论嘅一个嘅反应啦，就系、是、 左地跟住即系两大党都而家变咗系。即系内乱状态咯， 系啊，喂，啱啱啫嘛，啱啱开麦前啫嘛， 波卓就话 系啊，波卓话 唔出嚟角逐党魁， 伦敦前市长啦，伦敦前市长就话佢唔出嚟角逐党魁喎，喂，但系其实之前一直嘅民调系讲紧佢系最有机会赢， 系啊， 即系按嗰个政治嘅经验啊，或者嗰个嘅即系响最少啦，佢嗰个保守党里面嗰个嘅支持，咁。佢系都叫做熱門人選嚟噶嘛？突然間就出嚟話唔算，咁嗰下，喂大佬，即系你喺我哋嘅印象就會一定諗，喂，你哋係倡議脱歐公投喎，倡議完之後，跟住你哋唔去諗點樣去解決嗰、那個嘅，即系英國自己成個嗰個政制同埋社會嘅叫做脱咗歐嘅話，咁去獨立嘅發展，尤其係咩咧？尤其係講緊經濟上啦，因為而家倒翻轉頭啦，咁歐盟各國嘅話就好似即係急不及待嘅，要將英國踢翻出去啦。咁呢一個係 呢個，我開頭想試個下馬威先咯。正路你應該係諗 想一個比較即大家都落到台的 settlement 啫、 嗯。 你咁樣鬥氣其實好危險嘅事嚟嘅。 好睇啊！但係我 雖然而家歐盟嗰啲核心成員國都喺個兩難入邊、 嗯， 你好順攤咁樣同英國人講，即係傾一個deal，搞到佢名義上退咗，實實際上但係大家仲係一個緊密來往關係。咁其他歐洲國家覺得原來 唔係咁 順攤，不如我哋退啦。 唔係咁，你本身有一樣嘢就係你有個年期限制啊嘛，即係你講緊嘅就係我要退嘅時候，今日你要處理嗰個程序都開頭講都話要三至五年嘅時間。係咁，但係依家係要加速啊嘛。咁加速阿近頭先嗰樣嘢就係、是、喂，譬如我舉例，我係法國嘅。我發覺嘅，喂，我本身喺嗰度都係叫得閒閒嘅啦，即係喂，德國係龍頭，英國嗰個又有錢嘅，咁我哋知啲咁樣法國人咁最中意咩？最中意嘅就係、是、即係坐喺度乜都唔做嘅，即係大家印象中。咁而家突然間變咗係我係歐洲承擔最大嘅其中一份喎。咁但係英國又同樣享有緊嗰個嘅即係叫做歐洲一體化底下嘅經濟嘅優勢，但係同時亦都係脱離咗嗰個歐盟嘅一啲嘅責任。咁我作為法國嘅，我梗係想走啦，即大家都會咁諗。咁但係依家又有啲好微妙嘅睇法啦。咁當然啦，我哋首先懺悔咗先嘅。對於呢一個歐洲， 不如講埋，即係歐盟而家個進退兩難。 好啊， 即太準攤，其他國家又想仿效。尤其是其實連法國國內都有人想搞脱歐公投，如果法國都脱咗歐嘅話，就真係真成個歐盟真係冧啦。 法國脱歐嘅話，即係等於係， 即係等於都係蘇聯解體，俄羅斯話宣布脱離蘇聯獨立。 係啊，蘇聯解體俄羅斯，跟住蘇聯宣布獨立。唔係，但係其實嗰個狀況係等同於係翻二戰之前嗰個政治格局啫嘛。 打回原形， 打回原形啊嘛。因為你話你成件事嘅話，其實係由於嗰個二戰成個二戰嘅影響，咁跟住歐洲又驚啦。即係其實驚咩？其實大家喺嗰個嘅話要一體化係對於德國啦，尤其係對於德國啦嗰、那個嘅。戒具啦，某一種嘅戒具咯。咁嗰個係大家都可能記得都係清楚知道係咩回事啦，即係關於成個德國嗰個民族主義嗰個納粹主義嘅興起。咁但係依家佢哋嗰個考慮，我又覺得好奇怪嘅。即係你翻去之前嘅話，咁一定會面對一個情況喎。譬如某一啲地方係必爭之地嚟噶嘛，譬如比利時布魯塞爾咁樣。咁喂，布魯塞爾去邊咧？布魯塞爾跟邊個呢？我覺得反而是即係我 佢冇得脱歐盟總部喺度， 唔係係咪就係、是、即係你本身成個二戰嘅即係一個其中一個導火線嘅中心，就係因為你嗰個地勢上面一個考慮啦，就係、是、布魯塞爾呢一笪地方。咁但係你而家話要、英國走咗出去，咁其他國家都蠢蠢欲動話要脱離歐盟嘅，咁我係布魯塞爾嘅話，咁我俾利時政府，我真係唔知道想點。這個喂，即係咁講，如果係我自己脱離先，好似安全啲嘅感覺上有，但係又唔會，因為而家又有講緊嘅，譬如有其他嘅小國或者其他嘅小大城市又都想係入加入歐盟嘛。咁、喂，咁 我諗過一個好瘋狂嘅結局，可能真係英國就變咗一國兩制嘅啦。 點咧？就係、是、 英國有啲唔係英國會有一個歐盟區同非歐盟區咯，咪照翻今次公投咯。即係嗰啲投脱歐嗰啲選區就變咗個非歐盟區咯，投留歐嗰啲繼續喺留喺歐盟區。 唔出奇喎，唔出奇喎，可能分分鐘個走向就好似變咗呢個英國唔係變咗美國一樣喎，變咗聯邦政府係咪先？即係其實你話走落去嘅時候，嗰啲地區邊啲入歐盟？喂，你倫敦一定係留歐啦，你蘇格蘭一定係留歐啦。咁你其他嗰啲地區嘅其他啦，大部分尤其是 其實大城市係淨係得呢個伯明翰、新特蘭，係最大兩係呢兩個城市咯。 最大呢兩個城市係講緊佢哋係講緊留歐唔脱歐，又講緊係留歐啊？ 脱歐， 講脱歐。唔係啊，咁而家冇喎，即係你話見到而家林林種種啲事後分析嘅話，其實大家都理解唔到，所以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如果你話真係要夾硬要講個講法嘅，咪似一場鬧劇咯。但係呢一場鬧劇又係影響世界嘅命運。咁即係你問我嘅話，我自己係唔識分析嘅，好坦白講，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專才。咁但係 即係而家歐盟如果咁強硬話，一定要限時踢走英國，其實又係另一個危險啊！ 嗯， 你係令到歐洲大陸嗰啲對歐盟反感嗰啲民眾係 對他們來說，即他們對歐，他證實了他們對歐盟那個管治階層好像精英那種反感是真的，因為這班人完全就是說，即歐盟實際上是假民主， 是唔係，因為大家對於嗰個嘅，尤其英國脫歐嘅話，其實有一個討論係整個歐洲會蔓延嘅嘛。第一樣嘢就係你嗰個嘅歐盟佢嗰個霸權係 好大嘅公權力，但實際上你歐盟成員國嗰啲普通嘅選民係曬係，即係嗰個歐洲議會其實監察唔到。 唔係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最直接具體嘅體現，就係個難民上面啦，難民政策嘅處理啦。第二樣嘅就係頭先阿近佢嗰個講法啦，就係、話喂嗰班嘅管治精英好坦白講，佢哋都係因為二戰之後，然之後變成新一批嘅一啲嘅，即係叫做政治經濟特權階級嚟咯。咁呢一班人嘅話，其實係一班好傲慢嘅自由主義精英嚟嘅，即係嗰個自由主義精英係新自由主義精英，新自由主義精英 都兩樣都有嘅，兩樣都有經濟嘅新自由主義者，或者係啲意識形態上嘅自由主義者都係。 都是的，都是的。其實即係嚴格嚟講，佢哋個個都是亞當斯密夫上身嘅，即係兩碼啫。 其實一個好奇怪的結盟咧，其實依啲嘢你擺翻，雖然教主話即係呢樣嘢同香港人冇乜直接關係，但其實你睇真啲個政治生態，同香港差唔多嘅 啫。差唔多。譬如我喺啲牌啦，英國脱歐之後咧，咁我身邊都有啲有錢，即係有啲有錢啲先啲嘅朋友咧，喂個個嗰個嘅討論都係講緊話英國人癲，唔係英國人傻嘅，嗰班群眾係白痴嘅，點解會咁樣作出一個咁嘅決定？咁但係喂講得出呢啲話嘅人係明顯係香港嗰班嘅，即係因為個即係自由市場而擁有嘅，即係資本啊資金嗰班精英嚟。即係所以而家嗰個情況又好微妙，就係、即係你個公投嘅話，又竟然係會將成個歐洲嗰個嘅階級矛盾係由一個咁樣嘅方式而呈現出嚟。但係又即係我覺得你話單純係純粹係一個嗰個嘅階級矛盾，又唔係話能夠落到個判斷，因為。畢竟後生仔支持留歐嘅多，然之後脱歐嘅反而係英國嗰批嘅，即係叫做中年、中老年嗰班多。 即係呢個可以隱約我哋好似見到，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香港嘅真係十年嚟㗎啦。即係而家細路仔嗰代，你長大咗嘅話，佢真係會當自己係中國人啦。佢跟住覺得點解啲長輩會當自己香港人係一種好排外、法西斯嘅，即係一種反動思想嚟咯。 咪即係所以你話我哋理解，我哋而家理解緊嗰個嘅歐即係脱歐嘅情況咧，我哋其實可能係單純有一個即係叫政治經濟嘅交換去理解啫。但係實際上面嗰個文化認同可能係更加之重要啊，因為即係成個。英國在戴卓爾上台之後，他那個的即是戴卓爾去做的那個政策呢，嚴格來說是將英國那些族群以前那些傳統慢慢是清洗走的，即是清洗走的。那這個是令到整個後生那代，即是我們這一代30歲、40歲20、30歲那批英國人呢，對佢哋嚟講，其實是歐洲人嚟嘅，即係嗰個理解係好古怪嘅。譬如我自己去過英國開會，開3至4次咧。我喺倫敦開會，同埋響列斯，或者上到去係我上到列斯同埋倫敦開會啦，即係列斯啫，同埋我去咗曼市啦、列斯啦，同埋倫敦開會啦，幾個地方咧。其實倫敦俾我嘅感覺咧係幾似。即係用一個唔係幾恰當嘅比喻啊，幾似深圳 嚇？ 即係嗰個點解話幾似深圳咧？就係好多外省人喺度，感覺上 外國人咯， 外國人即係好多外國人喺度。嗰個已經唔係我識嘅英國。跟住之後後屘我去到列斯嘅時候，先覺得啊，呢度真係似少少係嗰個英國嘅感覺咁啊。咁但係嗰個嘅身份認同嘅話，我諗即係頭先阿近佢提出一樣嘢，就係喂後生嗰代都係覺得自己係歐洲人咧。呢一樣嘢係我覺得係即係如果要更加推進一步嚟講咧，似乎而家嗰個整個全球嘅趨勢都係對成個新自由主義嗰個嘅，其實嚴格嚟講一個霸權啦， 係啊， 最清晰的一個霸權啦。係有一個 即係馬後炮諗點解今次脱歐贏咗，其實可能係對過去八年嚟嗰個緊縮經濟政策嘅一個抗議票嚟。 係噶， 有好大程度係你發，如果你淨係睇階級分析嘅話， 係啊，唔係，但係你嗰個階級分析嘅話，你唔能夠忽視嗰、那個即係、就是、關於嗰個階級。即係嗰個意識形態、嗰個身份認同嘅問題，即係我嗰個階級嘅認同嘅話，咁我係用啲拿啲咩出嚟作一個認同咧？咁以往我哋對於英國嗰個嘅即係階級係用一個工人階級同埋即係傳統貴族去區分啊嘛。 即係講緊工業化，即係工業化十九世紀嘅。 但係好似頭先你講，你去嗰三個城市都係頭樓歐 嘅咯。係啊，都係頭樓歐噶，都係頭樓歐噶。咁即係嗰個唔係因為佢個格局係咁啊嘛。倫敦佢唔能夠再發展上去，咁所以響呢幾年對於嗰個英國嘅經濟政策咧，佢係將曼市將佢慢慢塑造為第二個倫敦嘅。即係你特別係睇有幾明顯有幾個特徵，譬如將 BBC 搬上去馬茲斯特咯，咁呢啲係即係明顯㗎啦，太明顯啦。咁列斯係第二大城市啦，叫做咁，所以就即係都幾多歐洲人過去嘅，係啦。我嗰啲朋友其實喺嗰度嘅話，都係啲意大利人啊，其他國籍嘅人喺嗰度教書嘅，都唔係英國人嚟嘅。係啊，咁但係反而我諗可能同埋呢一個如果用我哋嗰啲睇法咧，即係有少少城鄉之間嘅區分嘅。你完全係即係你睇翻，如果嗰個分區嘅話係城市同埋鄉郊嗰個分嘢嚟嘅。咁但係點解會咁就係、是、因為可能你嗰啲鄉村嗰啲地方嗰、那個族群嘅凝聚力或者個連帶係比較依然咁強啊。但係你話去到大城市嘅話，我咧啱啱響前年去啊，佢哋已經講到一樣嘢，就係、是、連英國本身嗰啲嘅飲啤酒咧，即係翻工放工之後啲工人階級咪飲啤酒嘅，好中意，即係講緊呢樣嘢咧。連飲啤酒一齊去落 pub 嗰啲 culture 啲 coupling 都開始消失啦。喺倫敦同埋列斯喎， 都 係啊，係啊。咁嗰、啊那個現即係嗰個流行文化嘅現象好有趣嘅，因為我同嗰啲朋友傾偈，佢話咧而家嗰班後生仔咧係。好似我哋香港人咁咯，我哋唔落 pub 啦，唔去啲啲嘅即係叫做好英國傳統嗰啲嘅 culture，就係變成係響自己屋企幾個 friend 喺個屋企裡面啊，飲下啲 sake 啊，飲下清酒啊，就當咗係叫做同啲朋友去 social gathering 啦。咁嗰個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再深刻去探究咧，其實真係可能係同個互聯網有關嘅。 但你論到鬧劇嘅話，其實個 result 出咗之後，啲主流傳媒嗰啲反應其實都係即係雖然都我哋都提過啦，就話有啲後生嘅選民冇出嚟投票有後悔，話可唔可以再嚟過嗰啲？ 唔係呢啲係啲鬧劇。咁但唔係，但呢、這、一個， 但係其實主流傳媒嗰個反應又係啊，即其實你發現咗英國嗰啲大報同香港嗰啲大報差唔多嘅啫， 係啊， 就徹底偏，啊、即徹底偏幫偏埋一邊，跟住佢哋不斷挖一啲好即係好似好負面嘅嘢， 嗯， 即你睇空教授前一排有個 status 話咗，即係話嗰個所謂投完票先至走去 Google search 即係脱歐係咩一回事？原來成個 total 嘅總數係得1000人嘅啫。跟住佢報道好似好多投票人都走咗去做 Google Search 咩？ 唔係咁，唔係同埋跟住之後後屘搞第二次公投咧，即係話唔服氣嘅話，啲樹蛋人要咁搞第二次。喂，嗰啲即係成你話對於我嚟講，整個討論咧係我反而咁睇，我反而嘅就係、是、即係呢一次脱歐，如果唔用一個國際形勢或者國際政治嘅格局去睇咧，我會覺得係一個真真正正對於一個所謂現代性嘅挑戰嘅出現。即係你話成個我哋關於嗰個社會發展嘅理論，其實到而家呢一刻為止，都係講緊嘅，即係主流嘅西方社會佢哋嗰個嘅現代化理論啊嘛，就係講緊嘅就係你隨住科技經濟，尤其係工業嘅發展帶嚟嘅就係嗰個文化同埋政治上面嗰個格局嘅改變啦，咁加上嘅生活模式， 準確啲工具理性嘅質疑 啦，即係啦，對，即係所以你話如果今次係最準確嘅就係好似阿近嘅所講嘅就係、是、係反而調翻轉頭係挑戰翻。過往對於工具理性嗰個嘅批判，呢一個係好深嘅題材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咁講，我分分鐘我哋不如第二次再講埋落去，因為 仲有時間啫。不要舉個例子先。琴日沈一輝喺信報寫篇文嘅，佢話脱歐公即係個題目叫做脱歐公投鬧劇一場啦。咁第一段佢話即係佢身邊所有不死認識眾多英國人當中，即係話即係呢次公投係一場災難，一場鬧劇係一個共識嚟噶啦。 嗯。嗰啲一句説話，我相信 咁當然做得佢朋友嗰啲人， 牛津大學舊生 係啦。 咁喂，咁係理解嘅，因為你成個討論，我哋都係用一樣嘢去考慮噶嘛，就係講緊嗰個公投或者你成個而家個管理都係其實都係講緊個頭先我哋所講嘅工具理性咧，係用一個即係手段與目的之間嘅嗰個效益嚟衡量啦，帶出嚟嘅就係一啲數據嘅分析啦，當然即係或者即係成本與效益嘅分析啦。咁但係今次就偏偏嗰個公投結果咧，即係嗰個脱歐結果係你分析唔到。咁呢一樣嘢嘅話，其實係對於我相信係對於整個譬如呢一班知識界，其實大家理解唔到， 即係你冇辦法，你冇辦法理解嘅時候，其實如果你話用一個效益同埋成本去分析嘅話，其實你冇可能係會支持脫歐啦。但係結果係咁。結果就係、是、所以我想補充一樣嘢，就係關於嗰、那個而家呢一個討論嘅結果咧，點解我嗱我呢個我純粹嘅想像啦 ，OK。對於嗰個西方社會發展嗰個現代性嘅討論咧，其實過去啦，響啲廿年嚟啦，有一期咧係好興講後現代噶嘛。嗰期講後現代嘅時候，其實都係講緊嘅就係話，係冇一個嘅起點嘅，冇一個即係所謂嘅必然嘅定律嘅，亦都係甚至講緊嘅就係我哋作為一個 identity， 我哋嗰個身份，我哋嗰個人呢一個概念都係由我哋自己建構出嚟嘅咁所以喺個過程裡面就講好多關於解構啊，講好多關於一啲， 但呢樣嘢其實好 QK 嘅，即係後現代主義本來都係一種對工具理性嘅質疑嘅，但搞搞下佢係俾個建制吸納咗，變成咗霸權一部分嚟嘅， 即係呢個係過去呢十幾年嚟嗰、那個。整个欧洲社会他们面对着的情况， 他就变成了达形容梁文道那种叙事风格是一种无上神功， 无上神功，任何东西都套到下去， 他什么都解构了，什 么都解构了，跟着之 后来 当然其实他前辈真的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解构了， 那这个其一啦，还有是背后也都相信的价值观，就是你不要批评我，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冇一個答案嘅 ，OK， 咁啊，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咁，咁咪咁最終你推落去嘅就一定會講緊個人自由或者個人選擇嘅尊重嘅，即係你明唔明個大家明唔明起點？即係所謂嘅即係粗略咁講，所謂嘅後現代主義其實背後都有隱藏住一種啊關於係個人自由嘅選擇嘅假設或者假定啊嘛，咁就係喂我有我嘅諗法，你有你嘅諗法，而係冇一個即係所謂嘅起點或者冇一個定律嘅。嘅時候，咁你要相互大家維持之間嗰個嘅和諧共處啦，咁你點可做？咁咪大家互相尊重咯，尊重多元嘅文化啊，諸如此類啦咁咯。 其實有趣地，摩力瑞同阿蘭讀書嗰個時代，嗰陣時即係今時今日嗰、那個即係包唔包容啲不包容嘅 paradox 呢個爭論，喺荷蘭嗰度開始先噶嘛，嗰度係出現咗十零年前左右係出現咗幾個。俾人哋 blend 係叫極右嘅政客，當中有兩個直情係俾人殺，俾人暗殺咗添。但因為荷蘭佢本來就係一個最世俗化、最 liberal 嘅地方嚟，佢、本來，但係呢個國家其實佢都會容納咗一啲好，仲有啲好保守嘅社區保留咗，即係佢以前一啲荷蘭嘅改革中，即係其實加爾民主義者嘅教會，有啲咁嘅小鎮仲係好保守嘅，即係佢哋係包容佢呢啲嘢嘅。但跟住涌入咗一啲即係其實主要喺摩洛哥嚟嘅新移民，開始又出問題啦。即係你有啲社區係試過係會即係都係即係甚至係出現咁order killing 添嘅。 系啊， 结果搞到即系你个最自由嘅地方，突然间要吸收一班非常之保守嘅人，跟住咪有啲人走出嚟话喂，即系其实我哋唔可以咁样无限量去接收呢啲移民嘅。咁當然就俾個主流傳聞話呢啲係極右派嘅法西斯咯。 唔係阿勤，頭先我哋講呢樣嘢咧，即係頭先我就好似好抽象講咗所謂即係嗰個多元或者後現代。 而呢個爭論終於去到難民潮上年湧入嗰陣就爆煲啦。 唔係，我就想講就係喺個意識形態上或者個概念上嘅就係由嗰個作為起點，但係去到好現實嘅就係因為難民潮嘅爆發先係觸及到原來大家係有底線同埋係有核心噶嘛。 同埋前嗰排係有一單嘢，我估應該都喺脱歐城市嘅一個tripping point 嚟嘅。試過有難民喺個即係試圖想衝呢個英法海峽隧道啊嘛， 係 想行路行過去英國啊嘛， 英國 呢件就咁對英國嚟講係觸動咗，即係對嗰啲投票歐票嗰啲人觸動咗佢哋嘅神經。 呢個就有少少類似咧，我哋香港嘅一啲嘅生活嘅體驗嘅。咁第一次時間差唔多，第二節翻嚟我哋即係繼續去呢個討論，因為我哋冇諗過原來係講到呢一個關於現代性或現代文明嘅問題。